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道会引用很多经文，但是你不需要急，你们大家应该对这些经文都蛮熟悉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之后再上网去看，我会把讲道稿放在网站上面。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居然可以传讲你的道和听你的道。人怎么能够讲你的道，人又如何听你的道，这无非就是一个神迹。我们每个礼拜天聚集在此，就是一个神迹的发生。因此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能够讲也能够听你的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最近我问一个我牧师的朋友，问他你在教会里面最常见的罪是什么样的罪，他举了几个例子，背后说人坏话，吵架，甚至打架，彼此不饶恕，奸淫，贪婪，这些罪我们听到其实不会让我们感觉意外。但是我的朋友却说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的罪，就是不祷告的罪。上教会的基督徒不祷告很奇怪，但是你仔细想，并没有那么的奇怪。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最自然，可是往往却是最难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们非常的白目，他们很不受教，但是就连祷告这件事，在这件事上面他们也明白自己需要受教导，他们特别问他们的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对信耶稣的人来说，祷告不是选项。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说，不祷告就等同不信。在新约里面，祷告是基督徒的标志，祷告就是信徒的共同语言。新约教会就是以祷告起家的。路加告诉我们，起初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一个人信主，就从一个不祷告的人变成一个祷告的人。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复活的主，然后呢，后来主对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人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太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我要他怎么认出这个大数人名叫扫罗，就是保罗。他正在祷告。保罗在哥罗西书这封信的起头就告诉哥罗西人，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哥罗西人一开始就明白他们是被祷告的人。而在这封信今天的经文里面，这封信的结尾中，保罗则要求这些哥罗西人要祷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恒切警醒感恩。恒切这个字正是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核心同意的恒切祷告的恒切，也是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专心，是同一个字，但是在这里却是用命令的语气说出来的。恒切不是说我们祷告一定要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而是恒切就代表信徒最基本的生活态度或者一个信念，一个认知，我相信我的主复活了，而我是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或生或死，每时每刻总是主的人，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活着，所以我总是与他有对话。恒切的祷告，换句话说，恒切祷告的动机来自于相信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他活了，他死了，他复活了， 如今他坐在天父的右手边。保罗告诉哥罗西人，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思念地上的事，要过去的事，暂时的事，你怎么可能恒久祷告，恒切的祷告？但是你思念上面的事，唯有思念上面永恒的事，人才可能恒切的祷告。而且你必须确知基督现在坐在他父神的右手边，你的祷告才蒙神垂听，你才有动力恒切的祷告。为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大家都很熟悉，那边提到，若非天父允许，我的一根头发也不能够掉在地上。而且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救。海德堡要理问答最后一问，第129问，我们祷告的阿们是什么意思？答，阿们就是必确实成就，神垂听我祈求之确定，远胜于我的感觉，远胜于我心里对所求之事的渴望。这个非常的美，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保罗提醒圣徒们，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若非如此，天父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没有顺服，我们没有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顺服，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手掌心中，他的儿子如今坐在他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我们知道父听我们祷告，因为他的儿子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因为父不会对子说不，因为子只要举起他有钉痕的手，铭刻我们名字的手，父就不能对子说不。这就是我们祷告蒙垂听的确据，子为我们代求，而父乐意听子。保罗要哥罗西人警醒的祷告，或在祷告中要警醒。警醒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多半是关乎我们主要再来的这个事实。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在启示录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彼得也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警醒不外乎就是一个人切实的明白自己的处境，切实的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活在地上的圣徒，我们当时的哥罗西人，就是等待基督要再来的人，就是活在末世的人。我们信耶稣就恒切的祷告，我们信耶稣要再来就警醒的祷告。保罗又要圣徒们带着感恩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什么感恩？你的目光注目于何事，你就为那事感恩。你爱什么东西，你就为那东西感恩。你思念什么事物，你就为那人事物感恩。我们为什么是祈求成真了，我们就为那事感谢上帝，健康、事业、婚姻、儿女等等。我们有时候又以感恩为手段，你们都听过感恩就蒙恩，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仔细想，为什么感恩对基督徒来说不持久，因为我们不总是蒙恩， 不总是得到我们所求的，而我们得着的往往不再满足我们，那满足我们的有一天我们又会失去。人之所以心怀苦毒，因为他觉得上帝没有赐予他应该他得到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感恩而不忘恩，我们就必须认知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已经得着的远大于我们没有的，远大于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的，远大于我们已经得着却必定要失去的。若你要感恩而不苦读，而不总觉得上帝欠你，你就必须认知上帝已经给你最好的。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耶稣在那里，因为他就是一切的丰盛，因为他在你心中成了荣耀的盼望，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不能只是口号，也就是说你要感恩你就必须认识耶稣。你真正在乎的最终并非他给了你什么，而是你确实的认知他把他自己给了你。你要感恩你就必须知道你所有的不外乎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所以你总是感恩，因为在他里面你就拥有一切。保罗继续在第三第四节告诉圣徒们要为什么事祷告，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祷告？很简单，分享的时候你向弟兄姐妹要求的代祷内容是什么？保罗说我为此被捆绑，因此你们要要求上帝为我打开监狱的大门，好叫我可以出来传福音。 No， 我顺便一提，在刮胡里面提我为此捆绑，重点是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基督在你们心中成了荣耀的盼望。在腓立比书，是另一封保罗从监狱中写的信，他在那封信的起头写道，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他的人中已经写明是为基督的缘故。狱营全军，皇家军团，Praetorian Guard， 护卫罗马皇帝凯撒的精英部队。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他们？因为在那封信的结尾他写道， This is so beautiful，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罗马皇家里面的人特特的问腓立比的信徒安。保罗没有求监狱的大门打开，因为凯撒的御营全军需要听到福音，因为凯撒家里的人需要问腓立比的信徒安。这是何等的美，福音的大能就是叫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乐意放弃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事，就是他的自由，好叫他人，好叫他的敌人，好叫他的仇敌也能够领受福音。但是我们问，为什么圣徒需要向上帝求打开传道的门？上帝的道岂非绝不突然返回吗？ 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或者换另外一个方式问，我们的祷告摇动上帝的手吗？改革中认知上帝是透过恩典的媒介工作，因此我们可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我们的祷告当然动摇上帝的手，并非上帝需要我们祷告，却是上帝要我们祷告，我们就需要祷告，我们不求就得不着，我们本不知道要求什么，圣灵却帮助我们求，若我们有圣灵，我们就不能不求，因为属基督的人就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不求就不顺服，上帝定义要我们求，依靠圣灵求，好叫我们透过祷告，透过这恩典的媒介来领受恩典。保罗在罗马书那边写到，弟兄们，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一同努力，为我们祈求神。圣徒们祷告就是与使徒保罗同工，而使徒保罗他又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如何要与上帝同工？不外乎就是依靠上帝的灵，忠实的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恩典的媒介。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祷告的必要性，因为上帝的儿子为我求，而上帝的灵又帮助我求，所以我祷告，而我每次祷告总有两个祷告的伙伴在帮助我祷告。一个圣徒祷告就印证他是属基督的，就印证圣灵在他心中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需要为心中的事工祷告，正如哥罗西人需要为保罗的事工祷告，全心全意恒切的警醒的带着感恩为新庄福音中心祷告，好叫福音的大门在新庄敞开，好叫我可以按着我该讲的话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或许你没有办法到新庄聚会，或许那边没有免费停车，那边离捷运站太远， Fine， 但是你要为我们祷告，因为你为新庄祷告就不止顺服，你就与我们同工，你就与上帝同工。保罗接下来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为什么要爱惜光阴？这好像老生常谈啊！你们要爱惜光阴，光阴似箭一去不回。Why？ 为什么圣经需要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谁不知道要爱惜光阴？在以弗所书的平行经文，保罗写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仔细想，其实这并不符合逻辑。如果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为何要爱惜现今的光阴？爱惜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赎回，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词，买回来。这个字在新约一共出现四次，两次就是在，一次在哥罗西书，一次在以弗所书，都是用爱惜光阴。其他两次则是在加拉太书出现，在那里的经文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保罗说爱惜光阴的意思。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那边，保罗提到时候成熟了，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生在女人之下，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回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看出来爱惜光阴其实并不尽然表达保罗的意思。保罗要圣徒赎回光阴，属于现今邪恶世代的人才需要爱惜光阴， 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多，因为他们吃吃喝喝明天就死了。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活在今世却指望来世，我们警醒的期待主要再来，因此我们要赎回光阴，把邪恶的赎回来变成有用的，正如基督赎回了行为邪恶意念与他为敌的我们，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言下之意就是被赎回的人，被赎回的人使用时间必然与被他还没有得救之前有所不同。基督徒的言语也世人会与世人会有所区别，我们的言语不只是常常带着和气，也要用盐调和。我妻子这礼拜很好奇我要如何讲这些经文，带着和气，或直接翻译就是带着恩慈，在恩典中。我们说话要带着恩慈，我们要在恩典中说话，但是要用盐调和。中文我记得是翻译好事用盐调和，其实原文没有好事，它就是要用盐调和，把盐加进去。也就是说我们与人说话不是用糖衣包装，我用 sugar coat。 基督徒带给人的恩慈不是糖浆，不是人工糖精，不是 syrup， 不是 saccharine， 好吃入口即化，没有营养，吃多了不只会腻还会叫你蛀牙。 No，我们传讲基督恩典的言语不应该只是一味的顺耳，而从不逆耳，而从不得罪罪人。要加盐 salt， 英文有一句词叫做 salty language， 牧师大家知道，或者中文是讲话很辛辣。 No no no， 保罗并不是要我们讲话很辛辣，或者口出污秽的言语，但是他却要圣徒们讲话带有智慧，正如我们的主一样。我们说话不应该乏味，不应该公式化，不应该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都是属灵的口号，反而要有味，要叫人回味， savor savory。 因为我们传递的是一刀两刃的道，我们的话语就不能只叫人窝心而从不扎心，需要智慧，也就是保罗一开始就为哥罗西圣徒所求的智慧。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样圣徒就可知道该如何回答个人。彼得也说，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游园，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保罗和彼得的预设都是基督徒如果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一切的善事上有结出果子来，人就会来问你问题。为什么你考试不作弊？为什么别人说你坏话你不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你宁可吃亏也不愿意说谎？其实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被问问题的人，他们不只相信死人复活，这个信仰也叫他们与他们的邻舍活出全然不同的生命，并非他们比别人更有地位或更有钱，反而他们欣然接受自己的家产被人夺去。这样的人需要能够回答他为什么乐意自己的家产被人夺去。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应该叫世人觉得很奇怪。我们活在世上应该总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以至于人会来问我们问题。接下来一些应用，人听到通常有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 你不喜欢听到，因为讲道的人讲得很烂。第二种结果，你不喜欢听到，因为你自己很烂，因为你不受教，你没有按照西敏大要理问答160问以勤勉预备和祷告的心来听到。第三种结果，你喜欢听到，因为讲道的人讲得很烂，你却欣然喜欢听他讲道，因为你没有分辨能力，他给你属灵的糖浆你也喝得不亦乐乎。你要窝心却不要扎心，你要好消息却不要令人讨厌的十字架。第四种结果，你欣然的听到，因为讲道的人忠实传讲福音的真理，而你也欣然领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四种结果，其中只有一种是理想的，是好的结果，其他三种都不是你要的结果，却都是你的错。你没有分辨能力，因为你没有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你只能喝奶，而且只能喝没有营养的巧克力牛奶，这是你的错。你不喜欢听到，再好的道你也听不进去，因为你没有预备自己的心，你的心充满了不信不满，又充满了苦毒，你没有为自己能够听到而讲道而祷告，这是你的错。讲道的人讲得很烂，这个应该与你没有关系了吧？有关系，这是你的错。为什么？因为哥罗西书4:3-4是圣经明确的命令，你要为讲道的人祷告。 Why？ 好叫他，你为他祷告是有结果的，好叫他能以按着所该说的话讲基督的奥秘。你没有为讲道的人祷告，你就不要期望他能讲好的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因为就连保罗都需要圣徒为他祷告，好叫他能够按照所该讲的话讲基督的奥秘。有人说洪恩堂的人对讲道很挑剔，我们就不要说挑剔好了，我们说洪恩堂的弟兄姐妹对讲道是有分辨能力的，是有品味的，是有一种坚持与执着。Maybe， 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我会听到你们彼此分享对讲道的感受、领受或者批判。It's okay， 我们都会批评讲道，因为我们在乎听到好的道。如果祷告是信徒共同的言语，那么批评讲道可以说是基督徒共有的嗜好，但这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嗜好。但是如果你没有祷告，恒切警醒感恩为讲道者祷告，你就没有资格批评讲道。他讲的烂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为他祷告。若你为他祷告，那么他讲的烂这个罪不归在你的头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这点上面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都太会批评而太不会祷告，这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听得到往往与我们无益，这是我们的亏损。最后，没有人喜欢灾难，但是对圣徒来说，我们需要学习用另外一种眼光，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灾难。灾难是好的，甚至对世人来说毫无意义的无妄之灾，对基督徒来说却是最有益的事。最近有位姐妹讲到他们家里遇到的状况，她形容就好像遇到一颗不定时炸弹。我当下本来要说哦很好，感谢主，当时我没有说出口，那就让我现在说，很小心的说，你们也要谨慎的听， 对圣徒来说，不定时炸弹对我们有益。我不是说基督徒受苦最后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或者我们要吃苦如吃补。不，灾难不一定有转机，上帝不一定会翻转，他不一定会医治。苦难让我们痛苦，甚至叫我们痛不欲生。小玉和我这礼拜也经历了我们的不定时炸弹，我们心中突然来的阴霾，挥不去的阴霾。不定时炸弹叫我们认知痛苦是真实的，损失是切切的。基督徒有苦难，基督徒会失去，甚至我们失去的往往比世人更多，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世人所没有的。不定时炸弹对圣徒有益，苦难带来痛苦，不定时炸弹最终会夺去一切我们所爱的。但是不定时炸弹却也叫一个基督徒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的祷告生命是最好的？你怎么认出一个人是基督徒？不是他平步青云。基督徒生命奇怪吊诡的地方就是，当外在生命光景最不好的时候，当世人开始抱怨心怀苦毒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徒开始祷告，这个时候他内在的祷告生命是最好的时刻。小玉和我这礼拜得到的不定时炸弹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事，因为他提醒我们要赎回光阴，他叫我们成了祷告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恒切警醒感恩的祷告。不定时炸弹对我们有益，因为他叫我们遵守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因为灾难叫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成为真实，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我们都听过，啊，不要在人经历苦难的时候用这节经文来安慰他们。我说，如果不在圣徒经历苦难的时候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你要在什么时候用？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每一件事，火一般的试炼会临到，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你的家人会因你的信仰把你赶出家门，癌症会杀死我们所爱的人，万事如何效力，叫我们得什么益处？八章二十九节，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并没有答应我们，保证我们在世上要得荣华富贵，一生幸福安逸，一帆风顺，反而他的儿子应许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上帝也应许我们，他要塑造我们有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得荣耀。上帝在乎他儿子得荣耀，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益处，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我们怎么效法他儿子？啊，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前人说啊，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No， 我们知道上帝旨意如何。我们知道 ，right？ 事情发生，为要叫我们成了祷告的人。我们至少明白一件事：上帝叫不定时的炸弹和灾难互相效力，为要叫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为要叫我们祷告，就如同他的儿子祷告。如果天父使用苦难塑造我们成为祷告的人，我 我们就期待他用同样的方式帮助他的儿子祷告。你们听过耶稣牧师前几个礼拜讲，他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神学家会说，基督在地从出生到死亡，就是处在降卑受辱的状态中，或者耶稣他在世的一生就是永不止息的克西马尼。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他祷告，因为他总是祷告，他在他母亲的怀中祷告，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他在没有人的地方祷告，他在群众中祷告，他在旷野祷告，他在高山祷告，他在园子里祷告，他彻夜祷告，他带着喜乐祷告，他感恩祷告，他谢饭祷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他为什么感恩？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们要撕裂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他为他的仇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临终之前，他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之所以能够祷这个告，他之所以能够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是因为他一生都祷告。如果他是如此，我们也不例外。他一生都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恒切警醒感恩的祷告。既然我们的主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当如此。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爱我们，你就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正如你所爱的独一爱子，他在肉身的日子总是祷告，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不求。你的儿子总是求，就总是得着。他求列国为基业，你就赐我们给他为基业。既然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是属于你的。既然我们是你的父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求你使我们所遭遇的万事叫我们得益处，就是叫我们有你儿子样式，就是叫我们成了祷告的人。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